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166回，咯吱咯吱的磨牙声过于刺耳，从刀山火海里闯过的暗卫们都有些胆寒，自树梢屋顶下来，乌压压跪了一地。亲眼看见姐姐与旧爱纠缠半晌，又见她急匆匆地送对方走，颇有回护之意。谢之方只当她余情未了，气得七情上脸，一口气梗在喉头，说不出话来。 阿唐，我们回家吧。 谢之真生怕弟弟追过去，暴露身份，也怕齐星城去而复返，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走过去轻轻牵了牵他衣角，带他往相反的方向走。谢之方脚步趔趄地跟着他，抬眼瞥见河边立的石碑上写着鹊桥河三字，更觉扎心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金风玉露便胜却人间无数，而他又算什么呢？人家在桥上你侬我侬，重续前缘，自己却跟个傻子似的在河边舞狮作耍，折腾出一身的臭汗。还有比他更蠢、更可笑、更可怜的人吗？前方炸开几朵烟花，霞光四射，照亮大半个天空。谢之方的眼底却阴暗一片，看不到半分光亮。 阿唐，咱们既已决意归隐，便不可将动静闹大，该忍还是要忍着些。 谢之真知道弟弟动了真怒，也了解他乖顺的表皮下是怎样心狠手辣的本性，少不得温言劝解。 陛下有启父齐公子之意，皇后娘娘家又只有这么一位兄长可以依靠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咱们远远避开他也就是了。 姐姐觉得我会对他做什么？ 喉咙里泛起腥甜，谢之方强行咽下，反手牵住姐姐，施了力道，捏得她手有点生疼。 姐姐如此紧张，她在意的，要把我这个正经夫君置于何地？ 我没有。 谢之真不期他生出这样的误会，忙不迭地解释。 阿唐，我不过是怕他看到你的相貌会…… 姐姐不必担心，我不动他就是。 谢之方哪里听得进去，拖他上了马车，刺去前头骑马，恶狠狠地挥动鞭子，将马身抽得皮开肉绽。白马痛嘶一声，扬蹄狂奔，不过片刻便不见了踪影。谢之真放心不下，令随从们驾马车追上去。到得院子里，他丢下大家闺秀的教养，提着裙摆急匆匆追进正房。听见屏风后有沐浴之声传来，他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。 阿唐，饿不饿？要不要用些宵夜？ 心里存着哄他的心思，他隔着屏风柔声问道。里面的水声静了静，片刻之后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带了几分他捉摸不透的情绪。 不，倒是后背有些发痒，姐姐可愿意为我搓洗？ 谢之真犹豫片刻，绕开屏风走了进去。红棕色的木桶中盛满热水，少年背对他坐在里面，金冠未卸，两只结实的蜜色手臂随意搭在桶沿上，宽阔的肩膀和挺拔的后背还躺着好些陈年的伤痕，颜色已经泛白，看起来狰狞而又惨烈，就像是把一尊上好的瓷瓶活生生打碎，又一点一点拼接起来似的。谢之真向来脸皮薄，虽说和弟弟做了多年夫妻，欢爱也多是在昏暗的场合下，鲜少见到他的后背，这会儿看到伤痕累累，难免生出涟漪。他含羞走进木桶，拿起干净的布巾蘸了水，轻轻附在弟弟背上。谢之方低垂着眼睛看向水面，食指微微蜷缩又松开。 是这里啊吗？薛之真的声音比往日里还要温柔几分，手指隔着布巾抚摸着隆起如山脊优美若蝴蝶的肩胛，一缕青丝散在额前，更添柔弱秀丽。他这样千依百顺，予取予求，却惹得谢之芳更加恼恨。平日里哄着求着他都不肯稍稍主动些，想要和他起一次鸳鸯浴，央了不下十回也未曾得逞，这会儿竟然忍着满心的抗拒给他搓背，说到底还不是怕他去找齐星城的麻烦。姐姐就那般在意那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狗东西吗？ 嗯。 谢之芳阴着脸应了一声，忽然哗的一下自木桶中站起。谢之真红了脸，不禁落在地上，转身便要躲开。只迈出两步，一道阴沉到有些陌生的声音定住了他的身形。 姐姐，站住。 谢之芳难得地向他释放出满身威压，摄人的气魄有如实质，将谢之真层层包裹。地上溅了不少水，银白色的长裙入湿了一大片，肮脏的尘泥毫不留情地爬上素雅的裙摆，将雪眉染成灰色。谢之芳死死盯着他，危险地眯起了眼睛。 姐姐知不知道我这会儿心间压了多少怒火，有多想抄起宝剑冲出去，把齐星城那厮大卸八块，挫骨扬灰。 谢之真心里一惊，顾不上害羞，转过头来看向弟弟，失声惊呼道： 阿唐，不要。 谢之芳眸色转冷，胸口剧痛难忍。他险些忘记了，几年前姐姐曾与齐星城私会过，两情相悦，你侬我侬，也曾互赠信物，约定终生。姐姐还为那人绣了许久的嫁衣，殷殷期待着嫁入齐国侯府，和那上不得台面的阿扎货色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。他知道不能怪他，且不提那桩婚事乃是自己蒙了心瞎了眼，牵线搭桥一力促成的，就算没有他张罗，姐姐也早晚会遇到门当户对的良人。而他身为弟弟，最不该做的就是断了他的姻缘，占了他的身子，毁掉他所有获得幸福的机会。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谢之真明白误会已深，情急之下上前伸出手臂搂住弟弟的脖子，解释道： 阿唐，我怕的不是你冲动之下伤了他，而是怕他知道了你的身份，生出不必要的麻烦来。 姐姐的意思是你在意的是我？ 谢之芳半信半疑。 若姐姐在意我，便进这浴桶里与我一起沐浴吧。 谢之真听懂了，微弱的挣扎两下，到底扭不过，被他拖着进入还算温热的水中。谢之芳一边折腾他，一边较劲儿，顶着一头青筋又哄他： 姐姐知道齐星城那厮不举吗？你便是现在生出悔意和他私奔，也得不着什么趣味，哪里比得上跟我在一起？ 越说越不像话了，我和他早就断了婚约，他那样见一个爱一个的人，远不值得我真心相待，我真的没有袒护他的意思。 谢之芳闻言微愣，还来不及高兴，便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。齐倾城既已是尘封的过去，人品不堪，见异思迁，姐姐确实不太可能对他余情未了。是了，姐姐心里一直藏着的是另外一个男子，他的意难平，他的终身汉，临安的那位裴掌柜。谢之芳的心情更加糟糕，可他没有办法责怪他。姐姐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要承受这么多的不公平，承受自己无厌的贪婪，承受越来越过分的侵犯和占有。她深知自己面目可憎，丧心病狂，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求和黑暗无比的绝望。得到的越多，拥有的越久，反而越害怕，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？谢之真偏过脸，蜻蜓点水般亲了亲他紧绷的唇角。 阿汤，对我而言，他和萍水相逢的顾客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如何能比得上你？阿汤，你到底信不信我？ 谢之方张开双臂拥紧了他，许久方才低声道： 信的。 以为自己终于将弟弟哄好，谢之真松了口气，精疲力竭之下伏在他怀里沉沉睡去。谢之方抱着美人沉默许久，直到水温变冷，方才用布巾裹好他往床榻走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